星期五零时完成采样，部分区域在星期五正午十二点完成采样。郑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昨晚发布通告，检测对象相信包括和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有关联的居家隔离人员，已经转移到其他医院治疗的非新型肺炎患者。市域内中高风险区域人员和集中医学观察隔离点隔离人员、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快递外卖从业人员、机场和口岸专班工作人员、进口冷链食品监管和从业人员、参与全市核酸检测医务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等。对不参加本轮全员核酸检测的重点人员，健康码一律标记为黄码，同时按照相关法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日经平均指数报28,156点，升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42美元，卖出1,752.1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9，日元10.37，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1，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74，欧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间中亦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咧喺九龙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快线，咁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快线。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红桥；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桂林啊，正所谓无敌是最寂寞，开心谜题的赛果最近我真的赢到有点麻木了。 哎呀，杜文慧能够成为开心谜题台主，恭喜你咯，即是表示你的智慧与美貌并重啦。 嗱，呢句说话咧最啱形容我哋另外一位主持陈淑兰噶啦。不过讲到谜题方面咯，佢真系唔系我对手，我对手喺呢度。 边个话噶？我都有赢过噶。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杜文慧、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飙赢榴莲，要听开心日报啊！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奥运同残奥其实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会。1988年国际奥委会同国际残奥委会就达成协议，从此日后举办奥运的城市亦都会同时举办残奥。就等我哋一齐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1年8月12日， 新华社及人民日报评教协解散，只咎由自取。 60岁或以上接种即日丑，首日派发超过3500张。 本港新增一宗输入个案，初步确诊少于5宗。 希腊多处山火持续，欧盟协助扑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早晨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全国人大常委会其实喺6月嗰阵就已经系通过同埋系实施反外国制裁法啦。咁究竟呢个法律系咩嚟嘅咧？咁入边就列明咗啦，如果外国系违反国际法等等啦，以各种藉口咧系对香港。对中国是进行打压，对香港的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有权采取一些相应的反制措施。包括是什么呢？就是譬如不发一些签证，不准这些相关人士入境，注销他们签证，亦都会查封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等等的。咁见到在反外国制裁法里面都讲明，如果有组织是违反或是協助咧，即係執行外國國家對我國公民咧係採取歧視性限制呢啲措施咧，咁我國公民咧可以係提出訴訟，要求停止侵害咧，賠償損失嘅。另外都講到啦，就話如果有任何嘅組織咧同埋個人咧係唔執行、唔配合反制措施嘅話咧，都會係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嘅。喺呢一個嘅反外國制裁法入邊有啲咁嘅條文係列明嘅。嗱，而家咧呢一個反外國制裁法咧就未係納入香港嘅法律嘅。見到一啲報道就話，預計喺今個月嘅17日起咧開嘅全國人大常委會咧都會傾啦，係咪呢一個法律咧會納入基本法附件3咧？報道咁講嘅。嗱，如果根據基本法第18条要納入去基本法附件3嘅話咧，就要好似有兩個方式，一係就好似國安法咁樣，係用一個直接公佈嘅方式啦。另一個方法咧就係要經本地立法嘅。見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都話係支持用本地立法嘅方式咧，係實施呢一個嘅反制裁法啦。咁提到就話，因為佢認為咧有好多外部嘅勢力咧，同埋西方嘅媒體咧都會炒作等等，咁所以覺得咧，如果呢個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去基本法附件三，係有呢、這個經過呢個本地立法嘅話咧，就可以澄清一啲更加多喺呢個香港實施呢一個法律嘅框架同埋程序等等嘅。但是實施這個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來講，對於金融界、銀行界來講，或者一些商界人士來講，有些什麼的不同的情況要面對呢？在遵守這個法例之後，會不會在營商方面，或者他們在銀行做生意方面，都要犧牲一些東西呢？這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的，有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早晨。 早晨。 早晨，陳振英， 湯樂文先生， 係係，頭先講到好詳細講咗即係反外國制裁法一啲嘅條文啦，亦都特別提到話，如果有啲組織或者個人係唔執行、唔配合呢個反制措施嘅話咧，都要即係有個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嘅。你自己點睇呢個做法對於銀行嚟講咧嗰個影響啊？ 嗱，其實咧，而家喺內地實施緊嘅反外國制裁法咧，咁佢主要作為一個反制工具啦。咁嗰條法例一共16条，但係16条都係框架性嘅條文嚟嘅，咁就冇乜具體細節。咁內地法制又同香港有啲唔同。咁呢個框架性條文喺內地嚟講咧，就提供咗一啲空間啦。咁但係香港嘅金融機構咧，特別係外資金融機構或者係外資公司咧，其實嚟到香港營商最擔心就係不確定性啊，即係有啲嘢唔清唔楚，唔知會係點，咁就反而係最擔心嘅。咁所以好似行政長官禮拜二講咧，如果係引入附件三係採用本地立法咧，咁因為本地立法過程咧就會有機會咧就進行一啲公眾諮詢啦。咁唔同行業特別好似我哋金融業嘅持份者咧，就可以有機會去表達下佢啲意見，有邊方面嘅憂慮。咁咧就可以令到個法例咧就按翻一啲本地嘅實際情況啊，同埋我哋自己原來一啲原有法律咧，就做一啲適應性嘅補充。咁就有機會澄清翻一啲誤解 咁啊，不明朗因素希望可以減到最少咯。 係，但即係所以初步嚟講，你哋都係支持本地立法嘅。你哋睇到有啲乜嘢憂慮，覺得要再釐清多啲咧？喺透過本地立法嘅過程入面， 嗱，因為我諗舊年咧，其實就美國實施嘅單邊制裁咧，咁當時咧金管局已經向所有銀行發信啦，就話咧其實呢啲單邊制裁咧就喺香港冇法律約束力嘅。咁你銀行咧就應該從普惠金融角度咧考慮翻呢啲被制裁人士嘅基本嘅銀行需要啦。即係話唔好等任何人咧就享受唔到基本嘅銀行服務。但係我都據了解咧，就係有啲金融機構因為佢擔心美元個結算業務就會受到影響啦，咁就只係被迫咧就要同呢啲被制裁人士咧就係終止往來。咁但係亦都有一啲金融機構咧就覺得我只要保持基本嘅户口，唔做一啲即係美國制裁裏面描述為重大交易嘅嘢或者一啲敏感交易咧，咁我又繼續保持同呢啲人往來。咁兩種做法都有嘅時候咧，咁譬如邊一種做法將來如果引入反外國制裁法，會有機會觸犯法例呢？咁呢個係大家比較擔心嘅。 但係而家頭先你講到話兩個做法都有啦，係咪即係都係默許咗繼續係咁樣做，即係唔好話一定要即係美方係制裁咗之後，銀行就一定唔可以同佢有任何業務上面嘅來往咁樣。而家有冇最後一個定論係點樣嘅？冇嘅定係？ 其實就冇定論咯，大家都係因為根據金管局個指引啦，咁就但係各個金融機構都有自己一啲做法。咁但係無論係邊種做法都好咧，你睇到後來美國去評估咗呢啲銀行或者金融機構執行佢哋單邊制裁嘅情況之後咧，都冇採取任何跟進行動，即係佢覺得而家嘅做法咧就大家都相安無事啦，咁就好似就唔會有任何嘅特別嘅影響。咁但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如果將來美國對某一啲仍然保留户口嘅金融機構實施一啲嚴厲嘅措施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係冇反制措施嘅。咁喺而家內地有呢個反制裁法，如果引入咗嚟香港咧，相信嗰一部分即係選擇係保留同呢啲被制裁人士有一啲基本往來嘅金融機構咧，咁佢就可能有一啲依據啦，去進行呢啲咁嘅繼續進行呢啲咁嘅金融往來啦。咁但係嗰啲停止咗嘅咧，又可能會擔心，咦咁我就夾咗喺中間啦。一邊咧就係我同美國有大量嘅即係生意往來或者係美元結算，咁我究竟執行定唔執行咧？咁樣咁而喺而家中國實施緊嘅反外國制裁法，因為佢係框架性，正如我頭先講啦，咁佢就冇講佢個責任係去到邊嘅，亦都冇講佢係民事啊定係刑事，最高係幾多年啦、啊？最高係幾多錢啦、啊？咁所以如果有機會喺本地立法度搞清楚咧、我相信咧就會令到嗰啲金融機構咧可以自己去衡量，即係最高會承受嘅結果，咁然後從而咧決定佢點樣應該點樣去執行咯。 即係舉個例咧，如果真係有一啲外資嘅銀行喺香港有業務嘅，咁佢哋配合咗外國一啲制裁香港政府啦，舉個例嘅一啲嘅做法，咁同時而家頭先講到話反外國制裁法嘅時候咧，第十四條都講到啦，如果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唔執行、唔配合實施反制裁措施咧，都要係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啊嘛。頭先你就講到話都有啲唔清楚，唔知道係刑事定民事，係最高嘅刑罰係點？但無論個刑罰係點都好，佢哋都係銀行都係可能夾咗喺中間噶嘛。你做定唔做都有一啲嘢係要犧牲噶嘛。咁中間你哋可以繼續做生意啊？嗰個空間有幾大咧？或者點樣平衡咧？其實有 嗱，因為呢啲反外國制裁法咧，喺其他呢個歐洲地區都有類似嘅法例，亦都係針對翻即係美國嗰邊有一啲單邊制裁啦。咁我哋可以參考翻其他即係歐盟地區嘅做法啦。咁喺我哋引入呢條法例嗰時候咧，睇下其他地方又點樣可以提供到一啲安全港。即係有啲人叫豁免啦，有啲人叫安全港啦，就話翻俾大家即係營商嘅金融機構睇，喺咩情況之下咧，佢哋係唔會即係被法律呢個制裁嘅。咁我相信我哋參考咗其他地方嘅做法，再喺本地有機會充分討論嘅時候咧，就可以令到大家 就唔需要盲头乌蝇啦，反而系可以有依有据地继续喺香港即系做生意咯。 嗯，但最严重嘅情况就系、是。即係可能真係要完全跟曬呢個反外國制裁法啦，咁係咪就係變咗就係要銀行方面可能犧牲咗一啲或者一啲外資銀行要再做生意嘅時候就可能更加困難？係咪最嚴重嘅後果就係咁？ 其實咧最嚴重嘅後果就係我哋啲政治嘅敏感人物咧就好難喺銀行度即係好多銀行度攞到往來咁解嘅啫，因為銀行好簡單啫，以後為咗減低風險咧就係、是。政治敏感人物，佢咪盡量少啲同佢往來咯。咁、嗯、如果係正常，譬如普通一個市民嘅話，咁係唔會牽涉到呢個制裁法裏面嘅範圍噶嘛。咁所以咁嘅情況下咧，就會令到即係政治人物咧，可能喺享用銀行服務方面咧，就會受到一啲即係限制啦。 嗯，咁所以你哋即係所以銀行界話嚟緊可能避免嘅風險之一就係唔好同一啲政治人物，譬如唔俾你開户口啊，或者同佢哋。啲業務減少一啲，呢、這個係咪就係叫即係自保或者減風險嘅方法咧？都係 嗱，呢個係佢哋最簡單可以自保嘅方法。但係我相信咧，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大家都係採取一個觀望態度，未做到去咁極端嘅。咁、 嗯、 我所以咧個法例嘅引入過程咧，就會令大家咧睇得更加清楚咧最高嘅風險去到邊度。咁至於佢應該保留幾多？呢一類人士嘅户口咧，就係、是、做出一個適當嘅平衡咯，自己。 嗯，嚟緊點樣再同即係政府反映，或者其實金管局方面又有冇啲乜嘢可以幫到金融機構咧？呢、這個又 其實初步了解，我相信香港嘅財金官員，包括金管局咧，都係充分掌握情況，亦都保持緊同我哋業界嘅溝通聯絡嘅。 嗯， 咁我希望喺正式人大決定咗用邊種方式引入之後咧，大家就可以啟動嗰、那個諮詢過程啦。咁就亦都有充分時間俾大家討論，先至正式將呢條法例咧就係、是、生效。咁咧，我諗就係、是、我諗業界嘅期盼就係咁啦。 嗯 ，OK， 唔该晒陈振英，多谢晒你， 冇客气， 好，同你倾到呢度。陈振英咧就系金融界立法会议员嚟噶，头先讲到即系银行方面可能都头先可能话有啲夹喺中间啦，唔知点做啦，咁啊可以，佢头先话有啲方法嘅就系、是、可能同一啲政治人物咧，可能减少一啲业务上面嘅来往，都可能系一个。可以諗嘅自保方法啦。咁除咗金融界之外咧，銀行界之外咧，商界營商嘅人士喺反外國制裁法之下咧，會唔會都有啲咩風險或者佢哋憂慮咧？或者真係要落到將呢個法例納入去香港嘅範圍之下要做嘅時候，有啲咩要再釐清一啲咧？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嘅，有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早晨。 早晨，周立文。 早晨，钟国斌。头先讲到其实内地就即系六月已经通过咗反外国制裁法啦。咁而家就话嚟紧系咪都会用即系纳入埋基本法嘅附件三咧？咁呢、這个你点睇？如果真系纳入嘅时候，有啲乜嘢你特别留意嘅咧？又 人大常委会咧就下个礼拜开始讨论啦。我相信通过就一定系噶啦。跟住咧就会要求港澳都会跟随。咁啊，正如特首講，或者譚耀宗人大常委講咧，就喺香港本地立法機會係高。 好， 始終第一就一國兩制啦。咁香港用嘅司法制度，普通法同埋內地嗰套就有啲分別啦，甚至乎有啲法律嘅演繹都可能會有唔同嘅睇法嘅。 嗯。 咁啊，我哋當然期望喺本地立法啦。正如正話陳振英所提及嘅，即係如果本地立法嘅話，我哋有好多。諮詢啊，各方面可以先做先。咁呢個諮詢咧就唔係淨係單係本地社會嘅諮詢啦，或者本地商界嘅諮詢。我相信國際機構或者國際嘅商界喺香港嘅公司都會問下佢哋嘅意見或者佢哋嘅擔憂。咁呢啲意見係重要嘅，因為始終香港是一個國際社會，即係國際商貿嘅金融中心。咁同時咧，呢啲嘅諮詢如果得到外國嘅商界喺香港俾嘅意見，我相信同一時間咧，佢哋嗰啲意見亦會反映俾翻佢哋嘅國家知道。 嗯， 因為呢嗰個制裁咧，而家單方面，如果例如好似美國做緊嘅話咧，香港或者中國係冇一啲反制裁嘅法律或者機制啊嘛。咁如果落實咗嘅話咧，我哋有啲反制裁嘅機制嘅話咧。等到外國如果真係要考慮要制裁中國或者制裁香港，同一時間佢哋嘅心思熟慮嘅程度會加深好多嘅，即係唔好立亂亂嚟。 同一時間你會影響到你自己國家或者佢哋嘅商界喺香港嘅利益，咁呢個係龐大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嗱，對方有武器，而我哋冇武器嘅話咧，係蝕底嘅。咁而家我哋製造翻啲武器咧，話翻俾對家知咧，你唔好立亂嚟。如果唔係咧，你都唔會有即係得益嘅。咁我相信即係呢個就最終嘅立法嘅目的同原意啦。 係，但作為企業嚟講啦，頭先你都話即係如果真係要喺香港實施呢一個嘅有呢個反恐國際財法，你都話想係本地立法嘅，係你想有啲邊方面嘅釐清多啲咧？而家內地嗰一個嘅寫法有邊啲位你覺得都覺得可以再清楚多啲嘅咧？又 嗱，因為而家暫時就就算係內地俾我哋睇到而家現有嘅文件啊。嘅資料咧都係啲框架性，即係唔係話好全面嘅。咁啊，等佢真係通過咗啦，即係人大常委會通過咗之後，佢嗰個條文啊拎咗落嚟之後，我哋先可以再仔細睇一睇有邊啲有彈性處理啊，或者有空間啊各方面，真係要到時所有嘅法律條文落咗嚟之後，我哋先可以全面去斟酌嘅。 嗯嗯。頭先嘅銀行界方面咧，就即係覺得可能會跌入一個喺中間人嘅情況啦，即係喺啲兩邊角力之下，可能外國要求制裁即係本地某一啲嘅官員，咁另一方面又要根據反制裁法咁樣去，如果唔跟嘅話，又有一啲嘅法律責任啦，因為講到話唔配合反制裁措施咧，如果內地嗰個嘅條文嘅寫法咧，都會有一啲嘅法律責任嘅。如果呢個引入咗落嚟香港嘅話，對於一啲商界人士，會唔會都企喺中間又有啲唔知點做啊，或者唔知企邊邊啊咁，會唔會有可能係啲咁嘅情況咧？ 但係呢個絕對有咁嘅可能性啦。不過正話，正如我正所講，如果大家都有呢個武器在手嘅話，是不是那麼輕率地即是外國就會輕率地制裁香港的官員又好個人好，甚至乎他這些制裁不一定是個人的，他可以企業，可以甚至乎整個國家或者地區他們都可以做的。但是就是說如果大家都有武器在手的時候，咁佢哋就唔係咁輕易去立亂咁喐或者立亂用嘅，即係我俾即係我攞俾一個好極端嘅例子大家，即係好多國家都有呢個核武，係唔係咁容易撳嗰個掣或者夠膽撳嗰個掣咧？係咪？嗰個考慮點係深好多嘅。如果大家都有嗰個武器嘅話，係咪？如果淨係你有我冇嘅話咧，即係佢要蝦你嗰陣時好容易好簡單。但係如果我都有呢啲相同嘅武器嘅話咧，佢就唔係咁容易係亂咁用㗎嘛。所以呢樣嘢呢就係既可以保障返自己，但係同一時間對方嗰陣時亦唔會立亂咁輕舉妄動。 係，即係我明白你呢一個嘅道理，即係可能喺發生事件之前，因為個代價大家考慮都多咗，所以大家諗或者真係係咪做一個制裁嘅時候個考慮都多咗。但如果真係落到嚟啦個制裁，作為外資嚟講，咁佢哋就要選擇㗎喎。即係佢哋跟返去原本個國家。 老實講。即係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係香港所咗喺香港營運嗰啲企業咧，冚唪唥好多都係跨國企業。 嗯， 就唔係話咁簡單，你制裁香港某一個企業或者某一個銀行，咁就可以影響到淨係當地嘅銀行或者企業或者佢嘅金融嘅系統。一環扣一環，所以我就話，因為香港嗰個國際地位太重要，咁佢。要影響一個企業而令到佢去貼服地去影響當地嘅話咧，唔係咁簡單嘅。你諗下，即係話好似零八年雷曼事件，雷曼只不過一個金融機構，佢嘅出事係令到全世界出事。 嗯， 所以即係香港個重要性咧，就唔係話普通一個亞洲一個小國或者一啲東南亞一啲小地區。你影響咗佢，根本唔會影響全世界。但係你影響香港係會影響全世界。 嗯， 呢個重要性嘅地位咧，而家事實上係唔係咁簡單？就係話哦，我淨係搞你，淨係你受害。嗰、那個骨牌效應可能係連累翻佢自己國家，或者甚至乎全世界。因為裏面所有嘅跨國企業嗰啲生意唔係話單獨係淨係同你香港做。 嗯。有冇可能令到一啲外資嘅企業會考慮撤資啊？或定係應該都唔會考慮咁嚴重咧？頭先好似你咁講，即係可能考慮嘅嘢都比較複雜啲，更加多嘅話。 嗱， 我哋睇翻其他國際嘅案嘅情況啊，即係美國特朗普政府曾經咧制裁過歐盟某啲企業、某啲產品。 嗯， 歐盟同一時候有佢反制裁法，又制裁翻或者同等嘅對待遇去對翻美國。咁、 嗯、 你睇下出到有幾多真正嘅即係影響到出到事。 嗯。 咁唔通你歐盟，你美國制裁歐盟嗰時，歐盟嗰啲企業又走曬佬，就要走去第二啲地方去躲避呢樣嘢咩？係、 嗯、 咪？因為美國呢啲制裁，佢隨時針對任何全世界一個地方咁啊，佢可以佢要搞嗰陣時，佢搞任何嗰個國家都得、 嗯。 只不過你有冇相等嘅實力去同佢抗衡啊嘛？咁、 嗯、 你見到歐盟，佢都驚都未驚過佢咁滯。 O K， 係嘛？即係如果香港嘅或者中國有相等嘅武器啦、 嗯， 你當係一個武器啊。 O K， 咁嗰個議價能力或者對方要針對你嗰個考慮性就高好多。 好，唔該曬鍾國斌，同你傾到呢度。鍾國斌就係自由黨黨魁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外长加诺等公然妄加评论中方法院对加籍被告迈克尔案一审宣判，无端指责中方粗暴干涉中国司法主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形容是无理之极、荒谬之极、傲慢之极，中方表示极大愤慨，予以最强烈谴责。发言人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不存在所谓任意拘押，相反加方罔顾孟晚舟事件政治属性，充当美方帮凶，在孟晚舟未违反加拿大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将他拘押已经近1000日，才是真正的任意拘押。发言人又指出，加方一而再再而三炒作涉加公民个案，大搞默克风外交，试图拉帮结伙向中方施压，完全是徒劳，更纠集个别西方国家驻华外交官站台。中方敦促加方停止在法律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以免进一步损害中加关系。美国新型肺炎疫情恶化，近来单日新增确诊个案重上10万宗水平。Delta 变种病毒肆虐，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差不多大部分民众都住在社区传染风险高的地区。中心建议民众在传播风险高的地区，室内亦要戴口罩。中心又说，近日确诊个案中包括有未接种疫苗的孕妇，部分人情况严重，中心促请全国所有孕妇尽快接种。另外，加州是美国第一个州要求所有教职员接种新冠疫苗或需要定期检测。州长纽森相信有关做法是保障学生的负责任举措。纽约证券交易所由下个月13日起实施新措施，要求进入交易大堂的人员需要出示证明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江苏扬州调研指导疫情防控。新华社报道，孙春兰实地考察扬州市公安局大数据中心封闭小区社区核酸检测采样点、社区管控和物资保障等情况，听取江苏省扬州市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前方工作组的汇报，和专家座谈，研判当前疫情形势，分析查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部署防控重点任务。报道指出，扬州市疫情处于集中爆发期， 出現社區家庭廣泛傳播，底數仲唔係好清楚，防控形勢複雜嚴峻。江蘇前日新增54宗新冠病毒本土病例，全部嚟自揚州，令當地今輪疫情累計有448宗確診。截至目前，揚州共有兩個高風險地區和92個中風險地區。日經平均指數報28,242點，升172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3.38美元，賣出1,753.8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79，日元10.34，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1，人民幣6.48，英磅對美元1.387，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间中亦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宏景台对出，亦都影响到美丽道去翻美孚桥荃湾方向咧挤塞，车龙排到去荔湾道。重复多次咧，就系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车龙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宏景台，美丽道出翻去美孚桥去荃湾方向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荔湾道对出。咁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亦都有交通意外，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會快線嘅壞車咧，就仲係未拖走，咁但係現場就冇擠塞，經過咧要小心。就係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會嘅快線有壞車，經過小心。咁較早前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系挤塞，主要影响翻咧就系中环湾仔绕道出翻去江乐道中天桥挤塞，龙尾去到四季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打豪敦路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浪翠园一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展彤，原本以为你会在暑假回来香港，我们可以是一家团聚。 表哥，因为疫情关系，你原来回港探亲的计划恐怕又要延期。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阿 Joe 和 Grace， 希望你们一切都安好，也都希望疫情很快会过去。 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夏季奥运会，今次香港在疫情奥运之下，以无比坚毅的精神创造辉煌的战绩。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一步高山， 一步低谷， 一步崎岖， 一步平坦， 一步赏花， 一步风霜， 一步边境， 一步险境， 一步遥远， 一步斗圈， 一步风光无限， 一步一望无际， 一步大， 一步快， 一步 一脚印，一步步带你挑战天下间四条最著名的远足步道， 从美国、秘鲁、日本行到西班牙。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全新系列《天下任我行》，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8月12日，新华社及人民日报评教协解散，只咎由自取。 60岁或以上接种即日丑，首日派发超过3500张。 本港新增一宗输入个案，初步确诊少于5宗。 希腊多处山火持续，欧盟协助扑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喺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嘅。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就系之前见到咧奥运就落咗幕啦，不过咧系残疾人奥运会咧好快又上演啦，8月24日至9月5日举行啦。见到香港方面咧，香港嘅代表团名单咧就有24名嘅运动员会系出战8个运动项目嘅8大运动项目，包括有轮椅剑击啦、硬地滚球啦、游水啦，同埋系羽毛球啦等等嘅。咁见到咧而家喺奥运呢个咁热切嘅大家关注体育嘅气氛之下，气氛会唔会可以因为喺残疾奥运会嘅时候系延续到落去呢？其实而家咧喺对于一啲残疾人士嘅运动员啦，佢哋喺个支援上面又系点样嘅咧？呢个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有香港残奥代表团团长胡小玲，早晨。 系，早晨，小乐文。 早晨，胡小玲。不过喺讲头先嗰啲支援等等嘅之前咧，我哋都想问一下啦。而家就见到好快就嚟紧就系残奥会啦。咁见到香港都会出战8个项目。我想知道了解一下啲运动员而家嗰个备战情况系点？系咪而家全部都系未出发噶？ 其实而家咧就系未出发嘅。除咗我哋即系马术啦，咁有部分咧早前喺英国作赛嘅运动员啦，咁就会系直接啦，即系向英国嗰边啦，就即系佢而家唔系喺香港嘅，咁佢都会系到时咧跟翻我哋大队啦，会到翻我哋东京嘅。咁我哋大部分运动员咧，下个礼拜咧都会陆陆续续咁样出发啦。咁而家佢哋嘅备战其实都系好聚精会神啦，继续是这样出发前啦，他们的最后的那个集训的准备的。咁睇到佢哋精神活力啦，各样啦，或者个技术方面啦，都系一路啦系有所提升嘅，同埋士气都好高昂嘅。 见到今年头先我都讲到话，24个运动员出战8大嘅运动项目啦，同过去几届嘅残奥会嚟讲，有冇啲咩分别噶？即系或者有冇今年有啲即系新嘅项目去参加咁样嘅系？ 比较特别嘅可以有两嘢同各位听众分享啦。咁第一咧就系今年嘅残奥运里边咧系新增咗呢个羽毛球嘅项目嘅。咁喺羽毛球嗰项目里边咧亦都系有分系譬如系轮椅啦，系轮椅组嘅或者系侏儒组嘅。咁我哋呢两个项目咧都系有派运动员参加嘅。咁呢个系比较特别，因为过往嘅几届嘅残奥运咧都系冇羽毛球呢个项目啦。咁而另外咧，就係喺我哋出戰嘅24个運動員當中咧，我哋係有一半嘅運動員啦，係12位啦，都係第一次係攞到入場券去出戰嘅。咁都可以證明到，即係我哋殘疾嘅運動員啦，都係不斷喺度默默耕耘啦，係好努力嘅去爭取一個佳績，因為要攞到一啲國際嘅賽事啦嘅獎牌啦，或者個分數計分制咧，先能夠去到呢個世界最高嘅舞台呢個殘奧運嗰度。 咁除咗头先讲到话羽毛球新增嘅项目啦，有冇一啲项目都大家可以特别留意嘅？到时即系有机会可能冲击奖牌嘅机会再大啲嘅，咁有冇边啲系呢啲项目啊？ 咁样讲啦，即系我哋呢8个嘅比赛项目啦，咁我作为团长嚟讲啦，我当然对8个项目都系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啦。咁希望我哋嘅运动员里边咧，即系能够系突破自己啦，譬如打破自己嗰个人成绩，甚至啦系可以进军去到打破世界纪录啊，更加好嘅。咁而呢8个项目当中咧，比较特别嘅一项，我都希望透过即系话而家全城啦都好关注呢个体育 體育嘅運動啊，或者睇住呢個奧運之後延續去睇殘奧咧，可以去睇一睇啊硬地滾球。因为硬地滚球本身来讲呢在即叫做健全人士的运动项目里面呢是没有的。咁亦都系只有喺殘疾嘅運動嘅項目裏面啦，呢個係一個唯一國際認可嘅一個賽事。咁而殘奧運裏面嘅呢個硬地嘅滾球咧，即係去到一個世界級嘅水準咧，其實相當之好睇、好精彩嘅。佢要你運用一個係捉棋嘅智慧，每一局咧真係可以去到最後一個波咧，係可以將全個局面咧係反敗為勝嘅。咁而過往睇到我哋運動員咧，即係嗰個逆境嗰、那個打逆境嘅賽事，唔單止係硬地滾球或者我哋其他嘅賽事咧，都好沉着嚇，即係可以去處理得好好嘅。咁呢個唔知係咪因為我哋香港人嗰個堅毅嘅精神啦、 okay,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頭先講到硬地滾球，但另外我都想問一下胡小玲就係。因為咧，我見到運動員之前備戰奧運啦，都話疫情延遲咗一年啦，對佢哋有各式各樣嘅影響，有啲可能係多咗一年嘅時間準備，有啲都可能話比賽嘅機會少咗。對於一啲殘疾嘅運動員嚟講咧，呢一個影響大唔大？疫情嘅影響？ 其實都是跟健全運動員一樣啦，即係都是受制於因為呢個疫情的關係。咁我記得去到最嚴峻的時候咧，咁曾經即係佢哋練習嘅場所啦，香港體育學院啦，亦都係要按呢個衞生防護中心個遵照嗰個指令，就係都要關閉呢個運動場所啊。咁佢哋都曾經咧係冇得喺個體院嗰度練習。咁但係佢哋都冇話因為咁樣咧而係鬆散咗嘅。咁因為教練都係好好啦，同佢哋去。做翻一啲嘅體能嘅訓練、體適能嘅訓練，鍛鍊翻佢嘅身體狀況。咁亦都好快脆咧，咁可以開翻體院。雖然係一個禁閉式嘅訓練啦，咁啊對佢哋嚟講咧，都係有啲要適應，因為以前佢哋都可以即係譬如可以離開體院，可以翻屋企見下屋企人。咁但係禁閉式咧就係即係可能佢喺裏邊去訓練啦。如果佢要經過要出去嘅話咧，要經過一啲好多嘅檢測嘅程序先翻入去。咁所以索性有啲運動員同教練咧，嗰段時間咧都真係喺體院裏邊去集訓啦。多咗23个月咧，可能有个好处就系令到佢哋咧更加系即系加粗咗啦，咁亦都系好紧密咁样去练习，但系亦都有系不确定性嘅，因为正如你讲，呢十几个月里边我哋冇咗国际赛事，咁如果冇咗国际赛事嘅话咧，其实大家一向即系玩开嘅嗰班嘅运动员，佢哋喺国际之间嗰个交流嘅机会少咗，其实就唔知道。相隔咗呢十几个月，佢哋有冇秘密练兵？练咗啲新嘅招式啊，新嘅技术啦、啊，又或者其实佢哋系即系都系练习唔到嘅。咁我哋系真系冇白痴，咁所以即系呢次嘅残奥运都系一个真系好不一样嘅残奥运。 好啊，各位观众听众咧，对于头先讲到嚟紧嘅残奥运啦，你又点睇？会唔会有啲项目头先好似胡小玲咁讲到都可以特别留意嘅？你自己都希望可以嚟紧可以想睇嘅咧？欢迎打嚟18723D1 讲到残奥运会嘅情况。另外就继续想问一下胡小玲啦，今次奥运会嘅港队成绩非常之好啦，香港人好投入睇一啲嘅赛事啦，你自己预期呢一个嘅投入度或者关注度会唔会都延续落去残奥运嗰度咧？ 其實我覺得是會的，因為即係睇到喺最近啦，即係真係好開心嘅，即係好多謝係即係特區政府啦，呢、這個德政啦，就係有呢個播映權。咁因為有呢個播映攞咗翻嚟啦，咁都睇到咧，就係佢哋對於各項嘅運動啦，嗰個關注度咧係好提升，亦都係即係因為咁嘅原因咧，即、就、係、是、我睇到全城嗰個凝聚住嗰個氣氛啦，都係好正能量充沛嘅，即、就、係、是、為運動員去打氣。咁我亦都相信咧，即、就、係、是、我哋殘奧運裏邊嘅24個運動員啦，都係有好動人嘅故事嚇，即係佢哋每一個嘅背後咧，都係經過好多嘅艱辛，係將佢哋發揮得好好嘅，好多嘅運動嘅技術。咁我希望。是啦，大眾都係繼續可以留意去睇佢哋，亦都希望可以透過呢個殘奧運啦，加深佢哋對呢個殘奧運嘅運動嘅認識，亦都從而咧可以令到更加多嘅殘疾人士咧有機會接觸到呢個運動。咁當然啦，即係最終可以令到我哋去培育更加多嘅第二梯隊，甚至係第三梯隊嘅新手運動員咁樣啦。 但你自己預計嗰個即係轉播嘅程度或者啲賽事嘅頻密度係咪都可能未必好似之前奧運咁多喎？咁大家可能未必睇嘅機會又咁高喎？係咪會咁樣咧？ 嗱，我又咁樣理解嘅，因為本身我哋都係即係。 去參加呢個八個嘅項目啦。咁其實即係喺呢八個項目裏面咧，咁稍後咧都會有呢八個項目個賽程或者日程表啦。咁就我所知啦，即係香港電台就都係會有呢一個嘅直播嘅。咁我諗即係睇住香港電台啦，咁或者係其他嘅各大嘅傳媒啦，咁都睇到我哋係好正面，好花佢哋嘅心思啦、okay. 去訪問我哋運動員，去報導呢啲嘅賽事。咁我相信呢個熱潮係會繼續嘅。咁我哋香港人咧都係好會為我哋自己港隊嘅運動員去加油嘅。有信心嘅，有信心嚇、okay. 即係佢哋都可以透過各大嘅傳媒咧去睇到呢個運動嘅賽程咯。 見到早兩日咧，見到特首都有宣布有關於一啲發展體育嘅措施有五項嘅，你自己有冇留意到有啲呢幾項嘅措施有冇點樣可以幫到殘疾人士嘅運動員又可以受惠到咧？佢哋有？ 其中幾特別嘅有一個就係嗰個運動員嘅提升基金啦，呢、這個 matching 分啦，咁呢個配對，咁亦都即係睇到特首都係特意去講，即係呢個係所有運動員都有份，係包括殘疾運動員。咁呢個三億嘅配對基金咧，我相信即係繼續，如果係要喺個運動嘅技術嗰度咧，係要有一個提升啦，喺科研嗰個合作嗰度咧係少不免嘅。咁喺呢一度咧，就起碼已經可以睇得到啦。咁而另外，因為嗰個新即係傳出去進行新加建嘅嗰個大樓裏面啦嘅劍擊館，咁其實我哋自己好多時候，我哋劍擊隊咧都係我哋係嘅運動員咧，都同係健全嘅運動員嗰邊咧，都可以一起去比一齊去訓練啦，或者一齊去練習，係全部都可以大家去分享去用嘅，咁所以都係即各項嘅嘢，對於我哋殘疾運動員嚟講咧，一樣係有所得著啦。 OK， 好啊，唔該曬胡小玲啊，多謝你接受我哋訪問。 OK， 好啊，多謝曬， 好， 拜拜， 拜拜。胡小玲咧就係香港殘奧代表團團長嚟嘅。講到嚟緊殘疾人奧運會咧，就會喺8月24號至到9月5號舉行啦。頭先都提及一啲賽事嘅，見到港隊都出戰咗八大個運動項目，好似輪椅劍擊咧，都講到話羽毛球就係新增嘅項目嚟嘅。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對於轉播等等一啲賽事嘅安排，你又會唔會有啲咩嘅睇法咧？因為見到咧，根據立法會嘅文件政府就係同五間電視台咧係達成咗協議，話會咧係需要適度啊，即係電視台需要適度播映殘奧會嘅賽事同埋精華啦，以及係製作指定時數嘅相關節目嘅。見到咧其中 Feel TV 咧就話咧會直播開幕同埋閉幕禮，咁每日會播放咧合共係一個鐘頭嘅賽事嘅精華嘅。咁另外見到咧體育專員楊德強咧都喺接受訪問嗰陣咧講到話要求電視台咧每日最少要有30分鐘嘅轉播啦。咁喺奧運期間咧轉播反應熱烈啦，由於呢個原因啦，所以咧而家咧幾個電視台咧都係計劃緊增加播映嘅時數嘅。又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對於睇完奧運之後殘奧會嘅賽事，你哋會唔會都關注咧？覺得個轉播應該點樣做，令到你哋或者一般市民可以參與度、投入度更加高咧？一八七二三一一，請到個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有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劉永松，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劉永松。喺講嗰個轉播之前我都想問一下啦。其實就係、政府之前宣布嗰五項嘅體育措施啦。你覺得對於即係殘疾人士嚟講，呢五項係咪主要都幫到佢哋啊？或者投放落去嘅力度啊，夠唔夠咧？又 我諗嗰個所謂 coverage 咧，即係嗰個各五個項目嘅喺專業性同埋嗰個支援性方面咧，我覺得都係好好嘅開始。同埋如果睇翻喺奧運研究方面咧，包括即係殘疾運動嘅發展同埋正常夏季奧運項目嘅發展咧，其實所包含嘅嘢咧，大致上差唔多。雖然咧佢唔能夠全部包含咗，咁我簡單講九項啦。咁喺而家奧運研究裏邊咧，大約有9+1一個咁嘅理論架構咧，就係去提倡同埋推進嗰、那個。奧運發展嘅，咁包括財政支援啦，行政嘅效率啦，精英運動同埋大眾體育嗰個互相支援啦，資優運動員嘅發掘培養啦，運動員嘅退休計劃同埋讀書計劃啦，訓練設施，教練國際化同本地培訓，咁加上咧呢、這個就係國際高水平運動嘅參與，以至運動科研嘅開發。最後一點咧，我覺得比較重要嘅就係嗰個傳媒以及贊助商，正話主持人提到嘅就話，夠唔夠咧？咁如果睇翻嗰五項裏邊咧， 其實都是在九加一呢個理論架構裡面抽出嚟的，咁、 嗯、 當然啦，如果佢做足曬呢十項嘅話，最理想。咁、 嗯、 我大致我哋可以睇下點解喺香港今次嗰個奧運熱潮咧，我哋會比較濃厚咧。第一就係話，以往我哋係由商業去買一個轉播權翻嚟咧，變咗喺民間睇嘅時候咧有一局限嘅。咁今次咧，政府一次過買咧，其實有兩個好處嘅。第一咧，就唔使有一個所謂投標嘅時候惡性競爭。 嗯， 其實我哋如果買個轉播權嘅話，自己同自己競爭咧，即係話香港本地嘅商家嘅競爭咧、 嗯， 我哋就會標得好高嘅。 嗯， 其實嗰個標價咧係可以壓低佢嘅。如果我哋本地競爭係能夠有一個融合嘅，咁因此政府今次做得好好啦，我哋有四至五個即係傳媒嘅電台咧去做呢個工作，咁啊大眾能夠睇到咯。 嗯、 第二樣嘢其實我覺得比較重要嘅，就係、是、剛才你哋提到嗰個普及度。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冇乜人知道殘疾運動嘅項目，譬如今次我哋24個運動員， 嗯， 去賽8個項目， 嗯， 點樣打嘅咧？譬如羽毛球咁樣，話佢點樣打嘅咧？我諗冇乜人知道。 嗯， 點樣計分嘅咧？冇乜人知道。咁譬如話我哋正常嘅運動員喺比賽嘅時候，大家都知道男排、足球、羽毛球、乒乓波。 嗯。 但係如果喺智障運動裏邊，即係喺呢個殘疾運動裏邊咧，其實分開三個大嘅項目，就係智障、體障同埋視障。 嗯。 而每個項目下面咧，都係因為佢殘疾程度不同咧，而分開佢比賽嗰個項目嘅。 係。 因此比較嘅複雜，相當複雜。咁譬如話羽毛球嚟講，係打半個場嘅、 嗯， 可能冇人知道。 嗯。 殘疾人網球比賽是滴兩下的，冇、 嗯、 人知道。咁、 嗯、 所以我覺得第一就是要讓到欣賞的觀眾係知道他哋做緊乜嘢。我覺得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個難度，我哋要喺傳媒方面咧，令到觀眾能夠欣賞到佢嘅嗰種美感同埋個不可思議的難度。 嗯、 我本人好中意打網球嘅， 咁 我好欣賞，好欣賞殘疾網球裏邊咧，你諗下佢係打翻同我哋完全一樣嘅網球嘅區域， 嗯、 而佢哋發球啊。击球啊，虽然佢哋有两下滴地嘅时间，但系佢同时间要控制轮椅嘅走动串场、啊， 嗯， 同埋咧系打波、 嗯， 我个人就觉得四个字啫，不可思议。 嗯，但系阿刘永祥，我想问，头先你讲嗰个，头先譬如举个例，即系打羽毛球都可能分好多类，譬如有啲系视障，有啲系身体上面嘅残障，有啲系智障。会即系有啲评述员要讲到一啲比赛嘅时候，要揾啲识嘅人去讲，系咪都未必咁容易咧？香港？ 你真係講得十分對。嗱，以今次東京奧運為例咧，其實喺報章上面咧都有一啲對傳媒嘅一啲意見，譬如話佢哋發問問題嘅時候，究竟係咪即係令到嗰位運動員咧情緒上面有啲波動咧，心理上面咧增加壓力咧？ 嗯， 啊點樣問問題？第二樣嘢就係評述員啦。 嗯， 我覺得咧某啲電視台裏邊咧，佢哋真係應該揾一啲有水平嘅專業嘅教練啊。去做一啲咁样嘅即係评述，去分析个技术啊战术咁样、 嗯嗯、 而唔係咧即係我觉得娱乐係需要嘅，但娱乐同埋专业评述嘅平衡係非常重要。咁、 嗯、 因此咧，我觉得主持人刚才所讲，我哋要介绍到嗰个战术同埋技术嚟讲咧，必须要有专门嘅评述员。咁你讲得啱嘅，目前嚟讲咧，我哋係冇足够呢方面嘅人才嘅。 嗯，咁就住整體啦，而家因為見到今次政府都係買咗東京奧運，即係包埋殘疾人士奧運會嗰個嘅轉播權啦。見到個條款嗰度咧，就話係即係五間電視台協議咗，就話同政府傾咗，話需要適度播放殘奧會嘅賽事同埋精華嘅。你自己期望個所謂適度嘅程度去到點咧？即係會唔會好似奧運會咁樣都非常之多嘅直播賽事，定係主要都係一啲轉播啊，或者之後先播翻一啲精華片段就已經夠咧？因應今次買咗個轉播權，有冇一啲嘢同以往嘅殘奧會又有啲播放上面有啲咩改變咧？你點睇呢個？ 我覺得咧就正如我正話所講咧，如果我哋可以首先令到坊間對於殘疾奧運嗰、那個項目內容理解，即係如果我哋喺運動營銷學裏邊講咧，有五個 P 咧，第一個 P 最重要嘅係產品 product。如果我哋連呢個產品 product， 即係話運動員嘅表現啊、運動項目嘅內容啊、標準啊、規則都唔明嘅話咧，我覺得你播幾多咧，其實都冇人知道。譬如話打美式足球咁樣，香港都唔流行嘅，就點播都好難。咁第二樣嘢就係播客方嘅時間同埋係咪直播啦？我相信咧直播嘅效果會好啲啦。咁同埋咧越播得多，梗係關注度越多啦。咁但係亦都係一樣嘢，你播啫，正如你正話所提，有冇人識得去介紹 去评述去分析呢，我觉得呢样嘢呢对于大众嘅喺残疾项目方面嘅教育同知识呢係需要大大提高。否则呢如果我就咁播出嚟，无论佢转播或者直播呢，你30分钟一个钟头呢，其实呢样嘢呢都可能係冇即係夏季奥运嗰啲咁嘅气氛走出嚟。我相信即係首先要识睇先，真係。 OK， 头先你讲到话好多配套啦，可能都要大家识讲识睇。咁所以有好多配套又未必可能完全做到喺即係喺直播或者转播嘅时候有呢啲咁嘅支援，大家要识睇嘅时候。你觉得延续嗰、那个即係观众嘅对于呢一个残奥会奥运会喺残奥会嗰个投入度或者热情度方面係可唔可以做到继续落去呢？又 其实世界上嚟讲咧，残奥会同埋奥运会嗰个安排啊，各方面咧都系几平衡嘅。以运动员参与为例咧，正常嘅夏季奥运会大约11000个运动员到啦，咁残奥大约系1/3-4000啦。咁、那个项目里边咧，亦都系用翻大致上同一样嘅比赛嘅器材啊、设施咁样。转播方面咧，亦都有规定嘅国际奥委会，咁、okay. 所以咧喺、国际上面咧。是基本上有一个划一的规则、反而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令到正常的奥运会和残奥有一个分别，就是说在那个社会那个经济发展和那个对于平等观念的理解那里、那我们很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发展很差的经济国家里面呢是得到这个表现是大家重视的、因此呢 同阿刘永松，你倾到呢度，唔该晒你。 前日宣布解散，事隔一日，新华社同埋人民日报寻日分别发表评论文章，未有停止抨击，同样批评教协解散系咎由自取。其中新华社话教协涉嫌违法行为，当然唔能够一笔勾销。不论系解散与否，执法部门都应该秉公执法同埋依法调查。并且话，港区国安法护航之下，相信更多领域将会实现正本清源。被问到会否调查教协，警方昨日就回复话会按照实际情况依法采取任何执法行动。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话预计民阵成员团体将会在星期五见面，通过有关解散组织的动议，会后或者会向外公布消息。民阵临时召集人钟崇辉接受查询的时候表示不作评论，不作澄清。钟崇辉日前接受星岛日报查询的时候确认民阵今年一定不会搞七一游行，他多次表示民阵不会再搞任何活动，又形容民阵已经完成历史任务。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大学联合招生办法 JUPIS 轮选结果今日公布。今年有40658人申请联招，比起去年是减少大约1000人。今年有17000名考生考获33222最低入大学的门槛成绩。只有15000多人获派联招学士学位课程。根据多间大学披露的资料，中文大学一共是录取近半数全港考获6科五星星以上的考生，包括一名考获8科五星星和3名考获7科五星星的考生入读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修。早前四名应届状元已经透露会报读中大医学院。港大就一共取录了76名在 DSE 考获4科五星星或以上的考生，人数是院校当中最多。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今年上半年亏损按年收窄 23.3% 至到75亿元，符合早前集团预计亏损少过去年上半年和去年下半年的预期。国泰将会维持审慎的现金管理，期望今年余下时间每个月现金消耗降低到10亿元以下。管理层又在分析员会议上提到，鉴于欧美地区逐步开放边境，部分机场或者开始取消航班升降时段不用就作废的豁免，如果本港恢复进度持续落后，国泰有可能失去当地机场部分升降时段。信报报道， 成报报道，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多次取消和延期的渣打马拉松，主办单位渣马筹委会计划在今年10月24日复办赛事，不过至今还未有决定。据了解，政府仍在审视主办单位的计划书，主要是考虑涉及防疫风险。香港田径总会最新的回复是说，田总一直和不同政府部门商讨，期望本星期落实安排和预期举行渣马。如果大会在星期五之前仍然未得到允许，将会作出相关公布。民政事务局就说，已经收到渣马主办单位的计划书，正是就着详细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以及后勤安排，咨询其他部门意见。成报报道。 大公報報導，不少市民領取第一期電子消費券之後，會用在日常洗費，包括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但是有市民發現，如果是使用支付寶香港電子錢包的消費券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不能夠同時獲得政府派發的公共交通補貼，使用一星期之後，急急轉回八達通。支付寶香港回覆查詢的時候說，一直爭取政府擴大補貼範圍，方便用戶可以享用補貼。運輸及房屋局回應說，已經初步接觸個別電子繳費系統營辦商，但未有落實時間表。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環球新冠變種病毒疫情反覆，港府說爭取平衡防疫和經濟復甦，調整抵港防疫要求的大前提是建基於外防輸入。社評說精簡檢疫前提是有足夠把握，而且也都要有應急方案，一旦出事可以即時剎停和補救，將社會再爆疫的可能性減到最低，切勿令社會千辛萬苦的努力前功盡廢。經濟日報社評。 成報社論，為免社會努力抗疫成果再度功虧一篑，政府在審批大型活動申請的時候抱謹慎心態是應有態度。不過，當美食博覽舉行的時候，渣打馬拉松亦都申請在10月舉行，一旦申請不獲批准，有點奇怪。社論說，政府如果可以公開理據，既可以讓社會理解緣由，亦都可以讓相關主辦單位了解有什麼地方可以作出改善。成報社論。 明報社評就講到，特首林鄭月娥宣布促進體育發展的五項措施，是否深思熟慮就要看執行和成績，但是從提出的政策目標和政府架構關係的角度來看，需要民政局和其他部門協調，只能審慎樂觀。社評認為，要定定細緻的具體措施，亦都要找住大方向，否則難免被再一次懷疑是三分鐘熱度。明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說，教協突然宣布解散，令到會員服務頓失，權益受損，要妥善收拾教協遺留的殘局，政府和建制教育團體不可以低估面對的挑戰。社評說，廣泛團結教育界工作者，把握時機，積極作為，攜手推動教育在尊重一國兩制的基礎上，求同存異，互相合作，促進教育專業長遠健康發展。文匯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一带车多少少。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快线有坏车，一带车多。咁喺葵涌道天桥去荃湾，近住美孚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嘅。咁但系现场就未有挤塞，经过咧要小心。就系葵涌道天桥去荃湾，近住美孚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只系后面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福亨村嗰段咧，仲系比较慢车。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车龙就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就系亚皆老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在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东港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姐，你块面红晒喎，唔使咁怕丑啊！ 怕咩丑？我热到中暑啊！ 吓！ 炎炎夏日喺户外工作，记得小心会中暑啊！患者会觉得疲倦、口渴、作呕、头痛同埋皮肤湿冷，严重嘅可能神志不清，甚至不省人事啊！ 想知多啲有关预防中暑嘅知识， 听日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预防中暑即安健， 香港电台第一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2021年8月12日，新华社及人民日报评教协解散，只咎由自取。 60岁或以上接种即日丑，首日派发超过3500张。 本港新增一宗输入个案，初步确诊少于5宗。 希腊多处山火持续，欧盟协助扑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先同大家咧就讲到有关于咧残疾人奥运会啊，咁啊8月24日开始啦，香港队方面咧就有24名嘅运动员会出战。头先讲到有8个运动嘅项目噶，咁啊包括就话有射箭啦、田径啦、硬地滚球啦、马术、游泳、乒乓球、轮椅剑击啦，同埋今届新增嘅项目就系羽毛球嘅。嗱，一半出战嘅运动员咧都系第一次出战呢个嘅残奥运会嘅。嗱，睇翻啲資料咧，就係香港代表團喺上一屆嘅里約熱內盧嘅殘奧會啊，就係2016年就攞到2金2銀2銅呢個成績嘅。而喺1972年起參與12屆嘅殘奧運會咧，就話累積咧香港已經攞咗40金啦、37銀啦、49銅啦，合共係126面嘅獎牌嘅。咁啊，對於咧今年係政府買咗一個嘅轉播權啦，喺電視台而家會話會有一啲嘅轉播嘅片段啦，每日都會有啦。你又點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有马太，早晨。 早晨，主持。 系你好，请讲。 我好开心咧，你系头先你哋做咗一个统计，港残奥会系咁多年嚟得过几多金、几多银嘅。我哋大家都知道，最近咧，我哋香港啲正常嘅奥运会嗰啲人咧，系俾人捧到上天。嗱，首先我自己要讲咧，我对查残奥嘅运动员同埋佢哋嘅机构，我系一啲关系都冇嘅。不过咧，我就觉得社会上政府都系有啲大细超嘅感觉，因为咧，事实上我觉得残奥会咧，佢哋啲运动员咧，可能佢哋付出嘅劳力绝对不少嘅。同埋咧，佢哋都系咁多年嚟都攞到咁多奖，但系我哋有冇去好似佢哋而家呢班人咁捧到上天咧？冇。我觉得体院同埋政府都应该去补救一下呢啲咁嘅佢哋嘅做法。对佢哋比较公平啲好啲咁样。同埋呢，我哋知道今次嘅正常运动会呢一班人攞到金牌呢，当然佢哋付出咗努力，但係佢哋个人係用咗好多钱搵啲私人嘅教练去做到佢哋今日嘅成绩。当然他们付出的努力绝对不少，但是我们残疾的人士他们付出的努力绝对不逊的，我觉得。 总之 所以希望社会啊， 多点留意，多点关注， 政府都应该给一些不要那么大分别。我都想知道啊，我想他们都告诉我们，他们有没有奖金啊？ 有的，以我所知是有的。 但是我想个距离是天渊之别啦。唔好忘记咁多年嚟，你头先都讲咗系攞咗咁多金银铜牌。 是不是啊？所以我哋应该对佢哋咧比较公平啲好啲。 OK， 同埋佢哋，我再讲一次，就佢哋付出嘅劳力系绝对不少嘅。 好啊，唔该晒阿马太，仲有黄先生喺电话旁边，喂，早晨。 诶，早晨，早晨啊，主持你 好。系，请讲。 我都想讲下就关于残疾奥运会嗰个问题，我都认为咧就残疾人士佢参加奥运嘅困难度咧就比呢、這个非残疾人士系多困难得多嘅、嗯，有好多、嗯、我哋见到好多。其实奥运的运动员呢即是非残疾那些其实他们家庭背景都不是很差的所以他们有屋企已经有资源给他们做可以全职投入做一个运动员这样、嗯。但是残疾人士呢很多呢我知道呢他们其实是比较是出身一些更基层的家庭呢他们要参加这些运动呢就是更加困难的加上他们残疾运动呢他们有相当大的毅力才得的。 嗯 这个不单止是香港我相信全世界都是的。所以我们对残疾人士的参加奥运会呢要更加多一份尊重。 嗯。 那他们排除困难去还要去到远赴外地参加运动会呢我们更加要有一个直播啊、嗯、要我觉得现在电视台安排呢可能是播得比较少、 嗯、 但是这么多电视台都有不同的频道呢他可以用一些频道去播这个直播一些频道播回他自己的节目这样可以平衡一点、嗯、让观众有得大家去为残疾人士打气、嗯。 所以嚟紧你都会睇咯，啲赛事 会睇嘅，会睇嘅，系会睇嘅、 嗯。好啊，唔该晒黄生，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咁啊，头先讲到有关于即系残疾人士喺奥运会如果赢到嘅话，嗰啲奖金嘅问题咧，睇翻上一届里约奥运啦，健全嘅金牌运动员咧就系可以攞到300万嘅奖金嘅，残疾嘅金牌运动员咧就攞到40万嘅。咁呢个就系体院嘅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入边嘅奖金嚟嘅。先休息一阵。 国剧830号手就位，想做明星嘅逆子梦，多次后悔，甚至想逃走。 呢啲嘢我食唔落啊！ 其他人都食，点解你食唔落啊？ 其他人食唔代表其他人愿意食、中意食、想食。 到底佢挨唔挨得过军营生活呢？ 晚晚睇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联合国辖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英文 IPCC 在星期一的时候就公布了第六次的评估报告的其中一部分，入面就讲到话全球面临因为暖化加剧啦带来的严峻的状况，包括就是话北极的海冰咧会面临消失啦，以及系海平面上升，而且嗰个状况系可能会去到不可逆转嘅。见到报告亦都讲到话，除非立即、迅速以及系大规模咁采取行动，系减少碳排放，咁否则咧全球嘅平均气温咧嘅升幅咧，未来20年内咧就已经会超过之前在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所定的最多 1.5 度摄氏 1.5 度这个目标。报告里面都除了刚才讲到说北极的海冰和海平面会升之外，也都会讲到天气会变得更加极端，在这个全球暖化的情况之下。这个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下，有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林超英，讲下先，你都有留意开联合国呢一个报告 IPCC 呢个报告嘛？入边有冇一啲头先讲到，譬如海平面啊、全球气温上升啊等等之外，仲有冇啲乜嘢嘅部分值得大家留意 嘅？其实海平面嗰度系最紧张啦，就气温上升呢度个个都知啦，就但系咧，大家唔一定知道嘅咧就系、是。个海都暖咗， 嗯 哼，即系海暖咗咧，其实啲鱼好牙烟噶嘛，唔习惯噶啦。 嗯， 另外就系个海又酸咗啦， 嗯， 因为咧天上啲二氧化碳咁多咧，有啲都呃咗落个海度，溶咗落个海度咧， 系 搞到个海都酸咗。 嗯， 咁个海酸咗又影响咗啲浮游生物噶咯。 嗯， 但啲浮游生物咧少咗嘅话咧，鱼又冇得食噶咯。即系其实咧，今次个报告入边好得意嘅，佢话。佢唔係就係講大氣會變化，個海都變化咗， 嗯， 有啲冰雪又變化咗啦，仲有就係生物咧，全部都受到影響，而且基本上都係因為人過去嗰個幾世紀啦，尤其最後呢半個世紀度咧，做出嚟嘅影響嘅，即係所以大家唔好淨係諗熱一個字， 或者落雨一個字，原來佢係好多連鎖反應嘅嚇。 嗯，頭先講到話生物啊、海啊一連串一啲同環境有關嘅都受影響啦。嗱，大家咧成日都留意啦，講到話有個叫 1.5 度呢一個嘅標準啦，呢、這個就係講緊巴黎協定啦、嗯。其實就喺2015年通過，2016年生效嘅。當時就話希望可以即係全球氣温可以嗰個升幅控制喺工業化之前嘅水平。低兩度之內啦，咁希望最好就係 1.5 度之內啦、 嗯。 其實呢一個關鍵係咩咧？點解一定要喺 1.5 度？如果係超過咗，對成個地球嗰個影響係點樣 咧？哦，其實好耐好耐以前咧，已經啲科學家唔係淨係氣象佬啊，係包括啲搞生物嘅、古生物嘅，就即係全方位咁去研究過咧。 嗯， 就話如果我哋嘅氣温咧比工業革命前個水平高兩度咧， 嗯， 其實佢已經係好嚴重咁影響咗嗰個成個生態系統啊。 嗯， 咁結果咧就有兩個方面嘅，對於人嚟講， 嗯， 一方面咧就係生態系統咧第一個影響就係佢變咗咧，就我哋嘅糧食供應都變咗做不穩定，不穩定其實即係等於少咗嘅。 嗯， 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人咧，保证自己唔死啊，但系咧，自然界嗰啲细菌啊、病毒啊，各种各样嘢咧，系会侵害我哋，令到我哋会即系唔妥嘅咧。 嗯， 咁生态系统一喐嘅话咧，细菌呢个微生物世界都变咧，就系、是、会令到人嗰个健康咧会面对好大威胁啦。 嗯， 所以一方面就系食嘅嘢可能少咗，二咧就病可能多咗。呢、這个就系嗰、那个点解我哋好紧张两度呢个问题就系、是。佢升得兩度嘅話，又過咗一個歷，過咗一個臨界點咧，就係呢啲咁嘅轉變咧，我哋人類社會好驚，就係冇法子應對咧，我哋好危險嘅。係、 嗯，我見到話北極嗰度咧，都話啊，就即係最樂觀嘅情況之下，都話去到2050年之前咧，都話北冰洋嘅海冰咧嘅喺夏季嘅時候啊，最少有一次完全消失一次。呢、這、一個個影響係啲咩？純粹係咪就係、是、即係海平面會上升，定係頭先你所講都會影響成個海流啊、啲海水嘅酸度啊、等等，定係點？ 其實呢個就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不幸嘅，就係點解咧？我哋其實咧平一向咧就靠北冰洋啲冰咧反射太陽嘅光走翻出去，等太陽光咧唔好興我哋地球嘅。 係。 但是北冰洋如果变咗做冇冰呢，啲海水呢、這个海水就可以直接吸咗太阳嚟嘅光线入面嗰啲热量喎、 嗯。 即係话呢， 即加快个热嘅情况。 热嘅后果就会令到地球更热喎。咁呢、嗯、其实我哋动物理嘅人都最怕呢样嘢嘅。就係、是、呢一个氹氹转呢，一个螺旋形嘅上升呢失去控制啦，最怕就呢样嘢。 嗯，但之后如果出现翻啲冰，亦都因为吸咗落个海度，所以就算之后出现翻都冇用啦，系咪咁啊？ 系啦，冇错，即系你讲得好啱。就而且咧，就算譬如话佢冬天有冰都好咧、嗯，已经冇以前咁厚啦，就完全系另外一个世界啦。 嗯，即系所谓不可逆转，系咪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咧？ 可以咁講嘅，其實而家有好多嘢已經係不可逆轉嘅，但大家可能咧就話，以為我哋減咗碳咧嗰個問題就會解決嘅。其實就算我哋減碳咧，呢個世界咧就空氣嗰啲温度咧，可能我哋控制到佢去升到某個位，可以有希望拉佢落嚟。 嗯， 但係咧，就嗰啲入咗去個海入邊嗰啲熱咧，就冇咁快走翻出嚟嘅。 嗯， 於是咧就有個好奇怪，就好多人唔会知嘅现象就系咧，就算我哋而家控制到空气嘅温度唔升咧，海入边嗰啲热咧一路向下继续扩散落去咧，个海会继续膨胀咧，海水会继续上升成几百年至过千年嘅。 嗯， 所以我哋而家其实有样嘢好得意嘅就系不可逆转嗰部分咧，其实喺海嗰度咧已经出现咗噶啦。 O K， 嗯，咁但系因为我见到报告都话，即係都希望有啲嘢做啦，咁就話要立即啦、迅速啦、大規模咁採取行動去減少碳排放啦。但係你先都講話，就係減咗碳排放都可能已經有啲影響係不可逆轉㗎啦。OK， 咁如果真係成功減到碳排放嘅話，同而家譬如一啲極端天氣，而家譬如見到之前喺歐洲啦、喺內地啦，都有好多水災嘅情況啦。呢、一個會唔會有機會舒緩到咧？呢一啲極端天氣又？ 唉，其實咧，而家有啲氣候嘅變化咧，基本上我哋要预同佢共存几十年至过百年㗎喇、 嗯。 我哋现在做嘅嘢係希望佢唔好再恶化啫、 嗯。 所以呢个概念一定要搞得好清楚。 嗯、 因为而家呢个样呢，我哋已经觉得好难顶㗎。 但如果我哋再唔處理呢個二氧化碳排放，唔盡快減少佢嘅話咧，我哋而家見到好差呢個樣咧，會再惡化。所以大家咧唔好諗住咧，我努力之後咧，而家見到嗰啲極端天氣會消失，係唔會嘅，佢仲會維持幾十年嘅。但係咧，最低限度佢係控制咗呢個水平咧，咁我哋都可以努力咧去應對佢咁解嘅啫。 拉翻落嚟，譬如我哋香港自己睇啦，有冇睇到極端天氣都個情況嚴重咗啊？係咪都係因為成個暖化加速啊，或者碳排放增加受到影響？ 香港嘅暖化咧有兩部分，一部分咧就係全球暖化呢個大背景，就這個我哋就喺我哋嗰啲新界嗰啲站咧，即係或者華南島呢啲站咧就可以度到嘅，即係同全球咧係同步嘅。我哋喺市區啊，房屋宇比較多嘅地方咧，我哋見到有第二部分嘅氣候暖化咧，就因為城市化嘅，嗰部分咧都係喺呢個1960、1970年代之後咧，就好明顯嘅。粗略講咧，我哋而家喺呢個屋比較多嘅地方咧，我哋自己嗰個暖化程度咧，就一半一半啦，一部分係全球嘅，一部分係自己城市化嘅。 咁有冇话而家睇到喺即系极端天气影响之下，香港系咪即系比较大机会受到边一啲嘅极端天气影响？系咪都系过往讲嘅台风啊、暴雨啊之类咁样咧？ 其实第一件事咧就系热啦，即系嗰个而家热嘅程度，我谂香港人个个都感觉到啦。即系尤其是啲基层咧，如果佢唔开冷气机咧，佢夜晚黑发觉而家热过以前好多好多倍嘅。 系啊，有啲唔开冷气好似瞓唔到啊，唞唔到气咁啊。 哦，咁就不止讲唔开冷气系瞓得到嘅，不过咧就要有气流啦吓。但系咧有一个好简单嘅数字就系、热，我哋香港热夜嘅数目咧、以前咧就系、是、我哋细路仔嗰时咧一年两三四日啦最多。去到2000年咧，都成20日噶啦。旧年前年咧，去到50日个几月噶啦。 系， 咁咧就即系话有个几月好难顶咯。咁如果我哋而家咁呢个细落嘅咧，呢个世纪中咧，2050年即系你而家廿几个月啫。廿几年咧，可以去到成3个月嘅差唔多。好犀利噶，所以热嘢咧。即系气候变化咧，系对香港基层好大影响。 亦都可能直接影响健康啊、生活等等啦。嗱，林超英啊，因为我之后咧都想再问多你少少有关于即系极端天气对香港嗰个影响嘅。转头翻嚟，我再同你倾多一阵好嘛？9:30之后。 好啊。 转头打俾你，林超英咧就系前天文台台长嚟嘅。讲到有关于咧 IPCC 即系呢个联合国辖下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一个报告，讲到极端天气等等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外长加诺等公然妄加评论中方法院对加籍被告迈克尔案一审宣判。無端指責中方初步干涉中國司法主權，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形容是無理之極、荒謬之極、傲慢之極。中方表示極大憤慨，予以最強烈譴責。發言人說，中國是法治國家，司法機構依法獨立辦案，不存在所謂任意拘押。相反，加方罔顧孟晚舟事件政治屬性，充當美方幫兇，在孟晚舟未違反加拿大任何法律的情況下，將他拘押近1000日，才是真正的任意拘押。發言人又指出，加方一而再、再而三炒作涉加公民個案，大搞麥克風外交，試圖拉幫結伙向中方施壓，完全是徒勞，更糾集個別西方國家駐華外交官站台。中方敦促加方停止在法律問題上搞雙重標準，以免進一步損害中加關係。 一名66岁男子在屯门友爱体育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被接连注射两剂伏必泰疫苗，被送院治理。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如果没有出现即时严重过敏反应，问题不大。至于连续接种两剂疫苗后21日之后是否需要再接种第三针，许树昌说，一般来讲，接种两剂疫苗之间相隔21日，免疫反应会更好，因此认为有关个案需要打第三针。屯门友爱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由营建医疗营运，卫生署话正了解事件，同埋按既定程序作出调查，并会要求负责营运该接种中心嘅医疗机构提交报告。广州五月份爆发本地新冠疫情，广东省纪委监委、市纪委监委疫情防控问责联合调查组调查之后，有20名领导干部被问责。其中广州市卫健委主任黄光年、荔湾区委书记陈小华、荔湾区区长毕瑞明等被免职，市疾控中心主任杨志聪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副市长黎明亦给予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當局話喺疫情發生同埋處置過程中，暴露出常態化疫情防控存在薄弱環節，一啲黨員領導幹部理職不力、失職失責。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98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超過218,000宗。確診個案雖然較前一日減少200多宗，單日新增個案仍然是爆發疫情以來第二高。新增確診個案中大部分是社區感染，另外再多3名患者死亡，累計2138人不治。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天氣炎熱。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92点，升32点，成交金额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6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7.3。腾讯最新是487元，升3元；美团239元，升1元；普普马特55元，跌3毫；理想汽车新上市报116.1，创科实业155.6，升10.6；阿里巴巴190.3，跌9毫；盈富基金27.2，升6仙；友邦保险93.25，跌4毫；联想集团8.34，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日元10.36，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1，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8,153点，升83点。港金现价报16,26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81美元，卖出1,751.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盘苑。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龙盘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兆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宏照道的支路车多，龙尾丽业街。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白沙湾码头至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係清水湾道去太子道东方向，跟住平石村因为有修剪树木嘅工程啊，部分行车线係封闭，经过要小心。就係清水湾道去太子道东方向，跟住平石村因为有修剪树木嘅工程，部分嘅行车线咧系封闭，现场就未有挤塞，但係经过咧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上基金的户口去整合应该怎么做，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第一件事就要搞清楚自己有几个户口先。基金局有个免费的个人账户电子的查询，其实可以一站式可以了解自己有哪间受托人那里有户口，就可以做整合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天地招聘会， 我知8月17日和1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50多个机构即场招聘，好多空缺都适合应届毕业生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2021年8月12日，新华社及人民日报评教协解散，只咎由自取。 60岁或以上接种即日丑，首日派发超过3500张。 本港新增一宗输入个案，初步确诊少于5宗。 希腊多处山火持续，欧盟协助扑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先同大家讲到咧，有关于联合国辖下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啦。咁其实佢哋咧就系负责评审同埋评估咧全球有关气候变化嘅一啲科学技术啦，以及社会经济文献嘅。头先就讲到啦，佢哋第六次嘅评估报告嘅部分咧，讲到话全球面临因为暖化啦加剧带嚟嘅唔同嘅严峻嘅状况等等嘅。见到联合国嘅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形容。報告對人類咧係一個紅色警報，佢都呼籲咧立即係停止使用煤炭等等嘅高污染化石燃料嘅，並且將呢啲化石燃料嘅補貼咧轉換為再生能源嘅。繼續同電話旁邊嘅嘉賓一齊傾，有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 你好， 好林青，头先讲到话，落翻嚟香港咁样睇咧，我见到有啲专家都话喺极端天气之下咧，未来可能内地都会多咗出现极端天气，包括譬如有旱灾等等，呢、這个咧可能会影响到香港嘅食水供应。你自己有冇类似嘅睇法或者点睇呢个讲法咧？ 其实天文台呢方面都有 正式嘅嘢公布過同大家講嘅，不過大家唔係好為意嘅啫。就係、是、咧，喺呢個氣候變化呢個背景之下咧，大衛咧就嗰個每年嘅雨量咧就有一個好輕微，不過輕微都唔係好覺嘅上升趨勢。 嗯， 不有一個唔好嘅情況就係咧，雖然佢總體係輕微上升啫。但是那個年與年之間那個起落就很大的。 嗯。 就天文台的以前的計算出來公布的估算呢，其實是預計在這個世紀中，即是由現在到世紀中到呢， 嗯， 香港是有機會出寒的情況的。即是說那個起落很大呢，其中一有時就可以落很大雨，但它一樣可以落很少雨的。 嗯。 那就是我們其實要明白的就是气候变化的一个后果，就是啲嘢不稳定。 嗯， 所以我哋是要心理准备呢，有某年呢就可能喺即係呢二三十年之内呢，有啲年份是会好寒，而且嗰个寒呢唔係淨係影响香港，基本上影响成个华南。就其实今年年初有成大半年呢，我哋都寒到同1963年有得比嘅。 嗯嗯。 1963年呢，如果岁数大啲嘅都知道呢，是旱到我哋香港就四日一次供水，一次四小时噶嘛。 嗯嗯。如果要应对呢啲情况，系譬如头先讲话旱嘅情况，咁可能食水供应大家要即系政府可能要准备多啲啦。亦都讲到话报告讲到话要大规模要减少啲碳排放嘅。你觉得香港喺应对呢啲极端天气措施啊，或者喺推行减排嘅措施，其实近年系做成点咧？ 嗱，推行减排呢样嘢咧，政府喺去年咧就已经公开讲咗㗎啦，就政府嗰个政策核心呢，就係、是、努力迈向2050年呢香港零二氧化碳排放嘅。 碳中和。 所以呢嗰个方向，即係其实碳中和个方向就有嘅。就我哋而家係要睇到具体嘅行动囉。就譬如要将我哋香港嗰个发电呢，由以前是烧煤啦，而家就转移緊去烧天然气啦。不，天然气其实都係化石燃料嚟嘅，咁所以咧，下一步咧就要谂用乜嘢去取代呢个天然气嘅。 嗯， 咁就咁我个个都谂到啦，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啊，或者风能。咁但系香港实在面积太细啦，呢、這个就自己点发都唔够用嘅。 嗯， 咁所以应该要谂办法，最近咧就同内地沟通咧，点样能够喺内地啲幅员广阔嘅地方咧，就我哋香港去，譬如话去投资去可再生能源发啲电之后呢，就输嚟香港用啦，咁即係呢个其中一个方向呢，基本上就係发电要放弃用化石燃料。就而政府最近都有讲到，就话佢哋而家都开展工作去研究用一啲将来用绿色氢气嘅。 系。 绿色氢气就係喺第二啲地方呢用太阳能或者风能制造氧呢个氢气，然后运嚟香港烧。咁好似燒天然氣咁，唔燒天然氣咪燒氫氣咯，用氫氣發電。咁，不過咧呢度就要盡快做啦，因為2050年其實離開而家都只不過29年啫嘛。而呢個發電組合嗰啲嘢咧，嗰啲籌備啊計劃咧，喐下都20年嘅嚇。 OK， 好啊，唔該曬林師兄，同你傾到呢度。林師兄咧，okay， 就係前天文台台長嚟嘅，同我哋講到啱啱呢一個嘅 IPCC 嘅報告啊，即係呢個聯合國政府加上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讲到一啲极端天气啦，同埋话要即刻要做一啲行动啊，否则咧就系有更加严重对于环境嘅后果。咁啊，环境局方面咧都有一个嘅回应嘅，佢就话咧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都宣布香港特区将会致力争取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在今年年底之前，特区政府会公布新的香港气候行动蓝图，将定下更进取的减碳策略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特区政府一直步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通过大幅减少燃煤、发电等等的减碳措施，香港的碳排放量已经在2014年达到达峰。咁回应巴黎协定，特区政府在2017年公布了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30+，定定了至到2030的减碳目标。咁政府亦都会继续加强对天灾的准备和应变工作，包括加强天灾期间以及过后发布资讯的安排，以及提升灾后的善后和复原能力。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 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日本脑神经内科医师加藤俊德的《想远离烦恼就要先管住你的脑》这本书，横跨六个主题，精选实用的54贴烦恼的特效药，帮助读者解开各种人生的难题和难以消除的心结。原来这个世界其实没那么复杂，所有个课题的答案都藏在我们的脑里面。 加藤俊德教人只要改变思路、习惯和行动，就能够从压力之中解放。他的54招御脑术令很多涉及工作、人际关系和恋爱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原来人脑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这些神经细胞一辈子都会持续成长。同时大脑负责扮演的角色会依照区块不同而有所差异，各自担当不同的职责和作用。所谓三岁定八十，作者认为是错的，因为大脑会随着生活环境、年龄或者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变化。 相同类型的神经细胞会聚在一起形成脑区，而脑区根据功能的差异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和八大系统。一类是资讯输入型的脑区，包括情绪系统、理解系统、听觉系统、视觉系统和记忆系统。另一类是资讯输出型的脑区，包括思维系统、情绪系统、表达系统和运动系统。 其中情绪系统兼具输入和输出功能，这个系统的核心是在大脑深处的杏仁核以及它的周遭，位于记忆系统脑区的前方，令到情绪和记忆紧密相连，难怪人经常会闹情绪。 作者更加指出，情绪系统的老化速度很慢，终其一生会不断成长，因此在情绪系统的锻炼上必须具备愿意付出的利他之心，并且要经常持续磨练，一旦遇上负面的情绪千祈不要过分压抑。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想远离烦恼就要先管住你的脑，作者加藤俊德，由台湾东反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关于咧美食展咧，今日就开始啊，一路去到16号啊，见到佢哋都有啲嘅防疫措施啊，包括话工作人员同埋参展商咧都要有接种疫苗嘅记录啦，亦都要有核酸嘅阴性证明啦，场内都系唔可以有试食啊，呢一啲亦都唔可以喺外面带啲嘢食入嚟啦。这个对于成个嘅防疫风险又够唔够咧？咁啊，另外啦，有一个嘅事件咧，就系关于咧。根據報道所講啊，就係、是、一名65歲嘅男子，咁佢哋咧，咁佢咧就喺屯門友愛體育館咧嘅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係接種咗接種伏必泰嗰陣啦，佢原本係接種第一支嘅，咁就被護士咧連續打咗兩支針，咁事後見到佢咧都係話係清醒啦，手臂有痛，血壓高，咁亦都係被送到去屯門醫院嗰度係急症室嗰度係檢查嘅。嗱呢、這個情況咧，同埋頭先講到美食展嘅一啲嘅防疫風險啦，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有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早晨。 你好，早晨，小生。 早晨，黄天佑，想讲下先，嗰、那个65岁嘅男人啦，咁佢就原本应该系打第一支伏必泰，原本打针啊，一打咗两针，对于一个即系呢个年纪嘅男士或者普通人嚟讲啦，咁样短时间之内打两针，那个影响个身体系有冇一个特别嘅负面影响嘅咧？又？ 當然我哋要觀察個病人啦，佢係冇乜嘢不良反應啦。咁但係即係有機會啦嚇，有機會就係因為個劑量係比平常多嘅話咧，佢嗰個反應都會大嘅。咁即係譬如平常通常見到嘅反應啦，就係、是、手臂會痛啊，或者係攰啊，或者係有啲發燒啊。咁有機會咧個即係個嚴重程度會高啲啦，或者係個時間會長啲都唔出奇。 咁佢而家因为你正常打完第一针，紧跟住又要隔几个礼拜再打第二针噶嘛。而家喺一个打第一针嘅时候，打个剂量系打多咗嘅时候，会唔会影响到佢之后再打第二针啊？成个时间啊，又点样处理咧？呢个人 嗱，其实喺临床研究嗰阵时咧，都测试咗唔同嘅剂量嘅。咁而家系用紧系30啦。咁 研究嗰陣時候試過係用100嘅，咁但係發覺咗其實100個抗體仲冇35好添，咁所以其實後來就用咗30啦。咁但係咧，其實第二劑咧係一個加強劑嚟嘅，咁係即係譬如而家講緊21日之後咯，第二劑咧係令到嗰個抗體咧同埋嗰個免疫力咧係會持續得更加耐。咁所以點都係要打翻係第二劑，即係21日之後打翻第二劑就會比較好嘅，即係嗰個持續到嗰個保護力。 即係唔使因為佢打多咗而又隔耐啲先再打，唔需要有呢啲情況係嘛？ 相信係唔需要啦嚇。咁我哋當然呢、這個先生咁佢要即係觀察佢睇下有冇咩唔舒服啦，喺呢幾日咁樣。咁但係如果冇嘅話咧，咁相信都可以係跟翻個時間，係打翻係21日之後咧，打翻第二劑。 嗱呢、這個男士咧話佢本身有高血壓啊、膽固醇啊呢啲，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個風險更加高啊？因應今次連續打咗兩針，喺同一段咁短嘅時間。 嗱相信就唔會影響佢個血壓同埋個膽固醇嘅嚇，咁、應該即係。佢雜居報道嗰度就話有啲血壓高咗啦，咁可能又亦都有加埋心情有啲緊張啦，咁有時都會影響血壓啦。咁當然我哋都要喺醫院上要觀察佢個情況係點樣，但係即係個針本身係唔會影響個血壓同埋個膽固醇嘅毒素嚇。 OK， 政府發言人嘅回覆咧就係話衛生署喺接獲咗呢個通報之後咧，就係正了解事件啦，並且係按既定程序咧係調查嘅，又會要求咧負責營運呢個中心啦、接種中心嘅營建醫療咧係提交報告嘅。講咗呢個個案之後，另外都想關心一下啦，關於美食博覽喎，今日就係開始呢、這個。一年一度的美食博覽，不過之前呢上年就是因為疫情而受到影響而停辦的，見到他都有一些措施的入場那陣，譬如說要戴口罩不可以試食，因為往年在美食博覽都很多這些試食 的活動出現，整個防疫你覺得夠不夠？ 我覺得措施是足夠的，咁不過係個依從性同埋做得即係做得好冇啦嚇，咁就我覺得嗱，譬如首先就係嗰個試食嗰度啦，我諗即係當然要睇，即係睇下真係冇人唔跟啦嚇，咁可能有多啲一啲巡邏啦嚇，咁可能會知道會做得好冇啦，咁另外個人流嗰度可能都需要控制一下啦嚇，咁即係譬如有時有啲比較。多人去嘅單位，咁可能就會聚集好多人喺附近咁樣，咁可能睇下可唔可以令到嗰啲人係唔好話即係太多同一時間，咁係會減少個聚集嘅風險咯。 OK， 嗱整體嚟講就話即係冇得試食啦，喺規矩上面，不過見到有啲商户都各出奇招，有啲就話會煲湯，咁啊睇下嗰啲氣味香味有冇吸引啲顧客咁樣。咁啊見到現場咧都話賣嗰啲嘢食又好啦，飲品又好咧，都係密封包裝嘅。呢個係咪都算係一個減低到風險嘅措施咧？即係比起開咗嘅一啲嘢食就咁買翻去，就算你唔喺當場食用，密封係咪安全好多咧？又 我相信係。其實都係好似同我哋平常嘅一個百貨公司咁樣，都係一樣嘅。咁都唔係話一個好似去到食肆，總之佢唔打開口罩咁就 OK 噶啦。 你自己整體點睇？譬如之前見過書展又好，動漫節又好咧，尤其是動漫節啦，見到都排隊輪候入場嗰個情況，都有啲打蛇餅啊嗰啲情況。你覺得呢、這、一個，尤其是而家呢個疫情？香港啦，風險又大唔大？有冇啲乜嘢喺個主辦單位方面可以要處理嘅咧？ 反而我覺得啦，當然永遠都係要提高警覺噶啦嚇，即係咁。不過而家啱啱呢段時間都係即係本地個案都係好少啦嚇，即係都咁耐係一個低水平，咁所以可能係都係一個好嘅時機，係一個窗口係做呢樣嘢咯嚇。咁不過大家都即係始終一句啦，都係要保持翻即係戴口罩啊，同埋社交距離嗰樣嘢咯。 OK， 另外就想問一下阿黃天佑有關於嗱渣打馬拉松啊，而家就話未知係咪可以喺原本諗住今年10月24日復辦啦，話呢兩日可能有結果，啲報道都話。你覺得對馬拉松嚟講，如果話啲參加選手啊、工作人員都打齊曬疫苗嚟講，係咪都安全咧？ 嗱睇翻啦嚇，即係譬如奧運咁嘅經驗啦。咁打疫苗係必須噶啦。咁不過就我諗，我哋要 多啲一啲保護其他嘅措施啦。咁譬如多啲檢測啦，嚇個檢測方面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好好嘅工具係可以好快速咁樣做到一啲檢測，咁係都個靈敏性同埋準確性都好高嘅。咁我哋可以加密啲去做啦。咁我相信我哋都知道海外嘅選手係少咗嘅，今次係即係香港緊嚇。咁睇下會唔會係譬如海外嘅選手又會同香港嘅選手係分開一啲時間，或者但係同一個地理環境之下去作出一個比賽啦，咁就可能會減少啲頻集啦。咁另外就算係本地嘅選手嚟講，我哋睇下有冇辦法咧，係可以譬如分批啲人係出發，咁就冇咁多同一時間係會去做即係個群集咯。因為始終跑馬拉松，我相信大部分人係都唔會戴住口罩。咁、 okay. 而喺運動裏面，我哋知道係而家喺新冠裏面知道係當個呼吸不急促嗰陣時咧。是有大啲機會會將啲病毒帶咗出嚟嘅，咁、 okay. 啊、所以依樣嘢我哋係要即係、就是、要留心咯。 好啊，唔該曬黃天佑同你傾到呢度。黃天佑就係感染及傳染病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曾先生，早晨。 係早晨啊， 係請講。 我想講翻係疫苗嗰個安全診所嗰多單嘢啫。咁就基本上咧，就係我係嗰個受害人啦。咁我就係接到嗰個2029年嗰個通知嘅。咁既然阿黃生唔係阿劉生咧，就話我哋都係俾暫定俾個期你，不如就係你寫張紙過嚟話俾我聽，我哋仲 process 緊你嘅 application。咁你遲啲等啦，我哋有電話聯絡你，哇！病你身份咁嘅嘢，去嚇咗啲 patient 咗，我覺得係。咁即係行政上咧，就有少少失誤啦，又嘥曬啲政府啲無謂嘅郵寄嘅公帑啦。 佢事後有冇通知翻你㗎？即係話幾時處理到啊？唔使等咁多年㗎嘛。 係啦，咁而家佢又處理得好快啦。當我投訴咗之後咧，見咗報咧，電話咧，琴日已經打嚟問我啲詳情啦。咁係咪幾日之後啫？我上個禮拜六收到封信話俾我聽，就你個皮咧就係2029年。咁我星期一去報紙去反映呢樣嘢。星期三佢已經打電話嚟話俾我聽，我哋會跟進㗎啦，咁會進化俾個期你㗎啦，咁啦。咁既然早得咁快，你都唔需要整份咁嘅信俾啲 patient 話俾啲病人聽話。你要等8年7年啊，咁先可以有得睇咯。 明白。 咁可以做得更加好咯。即係我覺得政府咧，有時做嘢咧都要係比較話有錯要認啦，要去改進啦，哇病咧揾埋啲無謂嘅藉口出嚟推啊咁咯。 好啊，唔該曬曾先生。見到醫管局咧，港島西聯網嘅內科部主管啊劉澤星，尋日都話收到8000多個相關呢啲新冠疫苗過敏情況轉介嘅求診，咁部分預約咧就話要去到幾年之後，咁佢都尋日向市民係致歉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